小兔子和老妖婆。山坡下住着一个小娃娃，山坡上住着一只小白兔。小白兔和小娃娃是好朋友，他们天天在一起玩，玩得可高兴了。有一天，有个老妖婆走过山坡下，看见小娃娃又白又胖，真想一口吃了它。可是小娃娃跟他妈妈在一起，老妖婆只好走开了。第二天，妈妈对小娃娃说，妈到磨坊里去磨面，你好好看家，除了妈，谁来了也别开门。 妈，我记住了，您快去快来。 妈妈刚走了一会儿，老妖婆就来敲门了。 好宝宝，妈来了，快开门。 小娃娃以为妈妈真的回来了，走到门边正想开门，忽然记起妈妈的话来，就站住不动了。 你是我妈，先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让我瞧瞧。 老妖婆把手伸进去，小娃娃一看手上长着又粗又黑的毛，吓得叫起来， 你不是我妈，我妈的手上没有毛。 老妖婆忙点了一把火，把手上的毛烧了，又到河边洗得干干净净。 好宝宝，妈来了，快开门。你是我妈，先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让我瞧瞧。 老妖婆把手伸进去，小娃娃这回以为妈妈真的回来了，忙把门栓拉开。老妖婆闯进屋子，一把抓住小娃娃，飞快地跑回家去了。妈妈磨完面回来，找不到小娃娃，多伤心啊！她坐在门口哭啊哭啊，眼泪都流干了。小白兔来找小娃娃玩。 好妈妈，我的好朋友呢？她上哪儿去了？ 我的娃娃不见了。小白兔，小白兔，你帮我找找吧。 小白兔点点头，陪着妈妈一起去找小娃娃。他们走着走着，碰见了一只老鹰。 老鹰问妈妈，好妈妈，您为什么这样伤心啊？ 小白兔替妈妈回答了。 老鹰听了心里很难过，就说，好妈妈，您别伤心，我跟您一起去，一定能把小娃娃找回来。 老鹰和小白兔一起陪着妈妈去找小娃娃。老鹰飞得高，看得远，看见树林里有一间小屋子，小屋子顶上有个小烟囱，小烟囱上搁着一只小竹篮，小竹篮里是什么呀？放着一个小娃娃。老妖婆搁了一张梯子，正往屋顶上爬，想把小娃娃拿下来煮了当午饭吃。老鹰赶快飞回来告诉小白兔，小白兔动脑筋一想，想出个办法来了。他让妈妈躲在树丛里，叫老鹰飞到老妖婆的屋顶上去，小白兔自己呢，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，哇哇地叫起来， 老妖婆，老妖婆，快下来，快下来。 老妖婆还扶着梯子往上爬，一边爬一边说， 你别打岔，我得赶快烧午饭了。你怎么爬到屋顶上去烧午饭呀？你不知道，今天我抓了个又白又胖的小娃娃，搁在烟囱上，这会儿我要把它拿下来煮一煮当午饭吃。 烧午饭还早着呢，我先跳个舞给你看吧。 老妖婆看了看太阳，真的，烧午饭还早着呢，就扶着梯子下来了，坐在门槛上看小白兔跳舞。小白兔跳了一个又一个，一边跳一边唱，乐得老妖婆哈哈大笑。 哎呀，我得赶快烧午饭了。 老妖婆抬头看看太阳，时间不早了，就对小白兔说， 小白兔，你就在我家吃午饭吧，我请你吃块娃娃肉。 不了不了，今天老鹰请我喝酒，他该等急了，我得快走了。 小白兔说完，三蹦两跳就跑开了。老妖婆扶着梯子爬上屋顶，从烟囱上拿下竹篮。 咦，小娃娃不见了。 你们猜，小娃娃上哪儿去了？就是那只老鹰呀，它飞上屋顶，让小娃娃骑在它的背上飞回家去了。妈妈也跟着跑回家去了。 老妖婆气得哇哇大叫， 这一定是小白兔耍的鬼把戏，我把它抓回来，一口把它吃掉。 老妖婆去找小白兔，走过许多草滩，看见小白兔在一棵老树跟前蹲着，忙扑过去叫道， 你这个骗子，看你往哪儿逃，你偷了我的小娃娃，我可要吃你了。 小白兔装着不懂的样子说， 我骗你，你别冤枉人，我每天在这里给国王念经，哪里还有空。 老妖婆跳着叫着， 你骗我下来看你跳舞，让人家把小娃娃偷走，不是你是谁？ 老妖婆，你认错了吧，这儿山头上住着100只兔子，山脚下还有100只，刚才我还看见一只小白兔慌慌张张从这儿跑过去，骗你的一定是那只小白兔，如果你替我打鼓，我可以帮你去逮它。 老妖婆信了小白兔的话，连声说， 可以可以。 小白兔指着一个蜜蜂窝说， 那就是鼓，你蹲在那里打吧，打鼓是国王的命令，打不好国王要罚你的。 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 现在你先准备，听我的口令就打。 小白兔说完，给了老妖婆一个鼓槌。小白兔跑到山顶上高声喊道， 老妖婆使劲打呀。 老妖婆听到小白兔的喊声，朝着蜂窝使劲打了一锤， 嗡， 一窝蜜蜂都飞出来了，把老妖婆团团围住，叮了老妖婆浑身是疙瘩。老妖婆这才知道又上当了，拔脚就去追小白兔。追过几座山，看见小白兔在石崖上蹲着，拿了一捆竹条在编篮子。 狡猾的东西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。 小白兔装着不懂 问，你说的什么老妖婆？ 你还装蒜，叫我打鼓的是谁？让蜜蜂叮我的是谁？ 你别瞎说，这儿山顶上住着100只兔子，山脚下还有100只，我奉了国王的命令在这儿编竹篮，就没离开过一步。 那到底是谁？ 老妖婆气得直跺脚， 我刚才都看见有只小白兔跑过去，一定是他。这样吧，你帮我一道编竹篮，编好了我带你去逮他。 老妖婆心想，我看住他，他想跑也跑不了，就说， 好吧，我就帮你编竹篮，你可不能像那只兔子那样捉弄我，要不我一口就把你吞掉。 放心吧老妖婆，我从来不捉弄好人。 老妖婆便跟小白兔一道编竹篮，小白兔让他坐在里面编，自己在外面编。编着编着，竹篮越编越高，篮口越编越小。突然，小白兔封了篮口，把老妖婆关在篮子里面。老妖婆在里面乱蹬脚，小白兔在外面哈哈大笑说， 老妖婆呀老妖婆，你吃人又吃兔子，今天得让你自己吃自己了。 小白兔说完， 把竹篮朝石崖下一推，把老妖婆摔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